第128集，罗明瑶自觉对事情不太了解，不好评论，准备再翻一翻新闻，看了再说。手机接连几下震动，朱珍珍又发了一串消息： 武汉卫健委通报了27例病毒性肺炎，目前没有发现人传人。黄博华，你不要在国外就被洗脑了，到处阴谋祖国。官方前天发的通报你不看，就听你们心外科专家说传染病史。 黄博怀没有当着朱珍珍面，在网上气势倒是很强。 我们老板也是因为看了《柳叶刀》的文章才说的，那抓医生说造谣又怎么说？ 朱珍珍回复： 既然没有证明有人传人，那这些医生到处在微信群说有传染病发生，不就是造谣吗？ 黄博怀争辩道： 这些医生肯定都是看了很多病例才有的结论，绝对不是随便说说，政府不去核查随便就抓人，很扯淡呢。 你又知道没有核查了，人家通报了，目前没有发现人传人。哼，反正就是国家说没事儿，那肯定不对，国家必须出事儿。 黄博怀显然气得不轻： 你这是在造谣我，我有说过这些吗？ 切，你没说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 罗明瑶看到群里气氛不好了，忙打字： 珍姐，黄博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也是着急的。 黄博怀好半天发出一句话： 我真的没想什么，我发这些主要是担心你们，珍姐你和小明不是都转到呼吸科了吗？ 朱珍珍也停了一阵，稳定了心态才回复： 广东这边前几天有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，没说是 SARS， 但是说这个时候也是流感高发季节，让我们注意个人防护。广东上次 SARS 经历过不少，还是很谨慎的。 罗明瑶也跟着回复： 我们这边没听说什么，呼吸科一直口罩帽子要求比较严的，我每天都有戴好的。 黄博怀才又发了一句： 那就好，总之你们自己小心。 过了一会儿，朱珍珍转了一条微博进来，讲的是武汉微生物实验室的。朱珍珍发消息说： 武汉有全国最好的病毒实验室，不管是 SARS 还是新出现的病毒，我觉得武汉都可以妥善处理好，武汉处理不好，我觉得那就全国都不好搞了。 黄博怀发了个点赞的表情，回了一句： 那就相信祖国吧，我也关注官方消息。 罗明瑶看他们都情绪稳定了，发了一条： 黄博，你那里几点啊？ 晚上10点了。 好，那你早点睡，新年快乐啊。 朱珍珍发了一条来： 都忘了，新年快乐。 新年快乐，大家小心。 元旦节短暂的3天假期疏忽而过，收假第一天 C 大附院就发出了通知：由于近期武汉卫健委通报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，要求门急诊及呼吸科医生加强个人防护，注意手卫生。医院还趁机做了个手卫生抽查，搞得护士们紧张了一天，白大褂里揣着小纸条被条条款款，医生们查房都不敢站得靠病床太近，怕接触了病人周围环境又忘了洗手被记上一分。过了几天，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病例从27例增加到49例， C 大附院开始设立急诊和门诊挂号前分诊，所有测得体温升高的病人统一按要求去发热门诊就诊。武汉似乎还是很平静，两会照常召开，通报仍然是没有人传人，没有医护感染。很快事情的进展就脱离了控制，到1月中旬，武汉各个医院呼吸科都出现了相同症状、相同影像学改变的病毒性肺炎病人，各大医院 ICU 病床被重症肺炎病人填满。武汉之外，湖北其他城市也陆续报道类似病毒性肺炎，所有病人核酸检查提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，最早被训诫的医生也出现了肺炎症状，胸部 CT 爆了双肺膜剥离样影。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，卫健委的通报也从没有人传人变成了可能存在人传人，一时间网络上骂声四起。对于医生来说，这些变化比其他人来得更实际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参与网络骂战，甚至连吐槽卫健委的精力都没有。医院一个接一个通知发下来， 分诊台护士、发热门诊、急诊工作人员都开始要求接诊病人时戴上护目镜以及一次性手套。而这段时间，咳嗽、发热的病人来得更多，凡是有点不舒服的都赶紧来医院，想做个什么检查，排除自己得了电视里说的吓人的传染病。急诊科和发热门诊外面都排起了队，人人都在焦虑。赵斌一月轮急诊科老总，老总不是天天坐在诊室，因此只在查房看病人时候戴个护目镜，还没有在脸上留下印记。另外几个医生一个班回来，脸上都是明显的勒痕。去年新来的医生小鱼对护目镜的橡胶圈垫有点过敏，上了一上午班脸就肿了。中午去皮肤科处理一下，作为老总的赵斌就出来替他顶一会儿班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对着病人微笑，不过在口罩、护目镜重重覆盖下，这个笑容完全看不到。病人是一位老年男性，精神很好，看起来以前是个老师。他努力地清了清嗓子，哑着声音说： 医生，我大概五六天以前说话声音开始变成这个样子，嗓子完全哑了。 除了嗓子哑还有什么其他不舒服吗？有没有鼻塞、流鼻涕、嗓子疼？ 这些感冒的病症我都没有，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哑了。 赵斌继续问： 没有觉得吞东西下去有东西梗着吗？ 也没有。 病人试着吞了吞口水回答道： 最近有没有大声说话？ 病人使劲摇头： 没有没有，我以前是当老师的，经常用嗓用的过度，嗓子疼，声音嘶哑，所以很注意。现在都退休一年多了，根本没有跟谁那么大声话，或者很长时间的说话，就是无缘无故五六天以前突然就说不出声音了。 赵斌给他查了个体，看了看咽喉部，确实没有明显的咽充血、扁桃体肿大等。他想了想，给病人做了个咽反射查体，病人右侧咽反射比左侧稍差，他觉得病人的病情比想象的要复杂。坐回电脑前，他又问病人： 你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喝水、吃东西容易呛着？ 病人回想着说： 有那么一点点吧，是觉得喝水喝得极容易呛，但是慢慢喝好像又不太呛，我觉得可能还是喝太急引起的，就没怎么注意过。 赵斌向他解释： 声音嘶哑原因有很多，我开始问你的这些就是咽喉部炎症的问题，你都说了没有，我们也看了，确实不太像。但是你说自己最近喝水呛咳比以前要明显，我刚才检查也觉得你右边这个咽反射差了点，我们考虑的问题就多了。我们有一根神经是专门管这个声带和咽喉部运动的，这个神经如果受损，就可能出现你这些症状。 啊！ 病人表情有些慌乱。 这么严重？那快给我检查吧。 赵斌点点头： 我建议你要做两个检查，一个是头颅的核磁共振，一个是胸部 CT。 头颅的核磁共振呢，就是要看脑袋里面神经中枢的位置是不是出了问题，胸部 CT 呢，是要看肺上的位置有没有什么东西压迫住了它。 病人听明白以后接受了检查，拿到检查单就去交钱做检查去了。清北院区这边 CT 排队不像本部那么难，中午开的单子两个多小时就回来了，拿到片子一看，果然右肺间可见一高密度影，周围有毛刺样征象，考虑肿瘤可能，肺内多个淋巴结肿大，这些都提示肺上新生物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。